关于可持续发展平壤国际讨论会参加者10月7号参观了科学技术殿堂，他们还参观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电子图书馆、主题思想塔和国土环境保护省中央育苗场。